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51集。现在的学霸都这么嚣张？ 难怪，原来是清代物理系的呀。 景文点点头，认可了秦修成的这个说法。他笑着开口， 我就说他为什么都没怎么看题目就知道题目答案错。 说着说着，景文后面的声音忽然消失，他就这么看着秦修成，后面的话忽然卡壳了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举着牌子的导演跟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目不转睛地看向景文，你是怎么淡定地说出啊，原来是京大物理系的？现场忽然陷入诡异的沉默。好半晌，景文缓过神来，他手指着秦修成说， 京大物理系？ 现在京大物理系的学生都长着一张表演系学生的脸吗？ 是啊。 秦修成侧过身，这才接过景文递过来的外套，淡淡的开口， 他也是今年的高考生，可能因为刚高考完还正好学物理，所以脑子比一般人好用一点。 现场都是娱乐圈的人，没有哪个大学是读物理系的，高考完之后谁还记得电场电势差呢？谁还知道地球同步卫星的绕行速度呢？也没有谁会想到网上下载的题目还能有错。嚯，你都出错题了，下面还能有解析？刚刚跟导演视频的高中物理老师用几分钟做出来的题目，现场的工作人员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秦冉连笔都没有拿就反应那么快。可眼下秦冉是京大的物理系的学生，那就说得清了，光是京大就让娱乐圈 99% 的人仰望，更别说还是京大四大学院物理系的学生。这个专业全国出了名的分数高，每年就收那么些个学生，里面随便拉出来一个人，不是某个地方的状元就是榜眼，一个状元遍地走，榜眼随手抓的地方，在他面前做物理题，关公面前耍大刀吧。 秦修成，你够了，收起你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。 景文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不由多看了秦冉一眼，他是真的没看出来。又绕着秦冉转了好几圈，原本以为秦冉是玩艺术的，谁知道他是个真学神呢。景文表弟也直愣愣地看着秦冉的方向，而白天天站在一边努力维持着脸上的笑容，看到自己的摄影师都不由自主地去拍秦冉的时候，他一直以来都非常淡定的脸终于绷不住了。节目组给白天天答案的事情只有副导少数几人知道，跟拍的摄影师跟内部人员都不清楚，眼下出了这样的乌龙，大家面面相觑，都心有灵犀。谁知道炒学霸人设炒到真学霸面前，这下真的崩了吧。跟拍白天天的摄影师看白天天的目光也没有之前那么崇拜了，一行工作人员的目光白天天不是没有注意到，他已经没有心情在这再待下去了，只是垂着脑袋往前面走着，不敢多停留一步，微垂的脸涨红着，看到景文表弟正用疑惑的眼神盯着自己，他垂下脑袋说， 我们赶紧上山吧， 节目还是要继续录下去的，至于物理题只能后期去运作了。节目总导演忍不住找了机会询问混在人群中的秦修成的经纪人， 哎，你昨晚为什么没告诉我秦影帝的侄女是京大的学生？ 他要是知道哪里会纠结那么长时间呀。 哪里还敢在他面前出卧里蹄呢？经纪人奇怪地看了导演一眼。 啊？我担心他节目出错都来不及，这种小事儿为什么还要特地告诉你？ 导演和周围其他人都石化了。导演恼羞成怒地离开了。节目进行中，导演兜里的手机忽然响起。 喂？ 他拿着手机，是顶头上司的电话。他连忙恭敬地开口道。电话里，顶头上司的声音十分简单粗暴。 有个大佬要看节目的分评。 导演一愣。 哪个大佬？ 节目播出以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。 江总打电话特地吩咐的，你做好就行。 上司的话含含糊糊，导演却听出来了，这大概是一个名字都不能提的大佬。他连忙吩咐下去，严谨地把这件事办好。这边节目现场， 节目组这次这么良心。 秦修晨手指按着任务卡，看前面精致的小洋楼。因为景文手中的任务卡上只有一句话：大家辛苦了，请前往山顶别墅吃丰盛的午餐。原本都以为找到山顶别墅要花好长时间，谁知道沿着山路上去就看到了山顶别墅。山顶别墅的午餐就摆在大门里面。长方形的桌子上摆着一堆美食，大厅里还响着小提琴的音乐，来来回回就两首。景文坐到了一边，然后抬手让秦闪坐他身边。最后景文坐在中间，秦闪跟白天天坐在他两边，三人对面是各自的组员。 哎呦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顿饭吃得不安。 景文综艺感特别好，一直在带动饭桌上的气氛。秦修晨也不理会他，就问对面的秦冉： 你吃得安吗？ 秦冉拿着筷子闻言点点头，嗯，挺安的。景文抹了一把脸，对着镜头一脸沉痛地说道： 我老朋友有了侄女之后就变了，他以前不是这么对我的。 对面的表弟一愣。 表姐，我偶像什么时候不是这么对你的了？他以前也是这样的。 景文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白天天罕见的在吃饭中途没有怎么出声，反而是景文多次话题会带上他。一顿饭吃了半个小时，所有人都放下了筷子。景文表弟抬了抬头， 节目组怎么还没搞事？ 他一句话刚说完，大厅里忽然传来节目组喇叭的声音： 在玩家吃饭的时间，别墅主人回来。很不幸，你们因为擅自动用主人的宴席，别墅主人把你们锁在了别墅，玩家要在半个小时内逃出密室，否则将会接受顶级惩罚。节目组在外面等你们啊。 节目组的声音落下，众人才发现大门早就关了，头顶最亮的大灯也关了，只留下几个比较昏暗的灯。 密室逃脱玩这么大？ 景文表弟兴奋地开口，他跃跃欲试地站出来。 那我们开始找线索吧。 他走到大门边看了看，大门上的是密码锁。 我们要找六位数的密码。 白天天拿起手边的一个六阶魔方。 这里面会有信息吗？ 景文眼前一亮。 对，谁会玩魔方？ 我不会啊。 景文表弟正在翻各种抽屉桌子找线索，听到这一句连忙摆手。 四阶魔方我还背过口诀，六阶那是高手玩的。 秦修晨看了秦冉一眼，发现秦冉正在看播放小提琴曲的播放器，没有关注这边。 我会一点。 白天天不好意思地开口道。景文就把魔方交给白天天。 这个就交给你了。 好。 白天天立马就坐在餐桌边玩魔方，他应该是有专门学过魔方的，很快就找到了手感。白天天拼到了第一步，已经成型。景文表弟站在他身侧围观了一会儿，惊叹一声， 竟然会拼六阶魔方，厉害啊。 白天天抬了抬头，不好意思地笑笑， 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玩这个。 外面的录像分屏，导演看着镜头上一脸淡定观察房间结构的晴闪，按着耳麦问副导， 密室内有物理相关的谜题吗？ 副导回道， 放心，没有，这六位数的密码都是其他方面的。 导演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还好没有。这个密室本来就是要嘉宾通不过的，后面惩罚也是重点。他刚说完这一句，就听到视频里的晴闪的声音。第一个数字是四。因为京大超级学霸的身份，现在大厅里的人都偏向信他。景文立马围过来。 哇，你怎么得到的？ 晴闪手插进兜里，指了指墙上的壁画。这是太阳系的行星的顺序，按照古巴比伦的星期制的制度，日月水火土木金分别对应星期天到星期六。用地球自转公转算了一下图上这天文星象对应的行星，正好是古巴比伦星期制度的星期四。导演看了工作人员一眼， 他这么简单就找到了？ 工作人员弱弱地开口。 导演，这简单吗？ 正常人能想到古巴比伦制度？不学地理的人连几大行星都认不出来吧，还能根据天文现象算出对应的行星？副导按着耳麦连忙开口， 别急，最后两个数字太难了，他们一定找不到。你们当初不是还吐槽我设定太难了吗？ 导演勉强点头，还好后面的几个数字难，不然碰到人形 bug 真的要疯掉。导演组疯了。而别墅大厅内其他几人也沉默了一下，景文面无表情地看了秦修晨一眼。 咋，现在学霸都是这样呢？ 秦修晨也有些茫然，他也看了一眼秦闪。秦闪的语气十分平静，他拧着眉往四周看了一眼。继续找吧，还有五个数字。接下来的十分钟内，陆陆续续的一共找到了四个数字，导演组崩溃了。 不会真被他们找齐吧？ 导演忧心忡忡地说道。副导演信誓旦旦， 放心，最后两个数字神仙也解不出来。 哎，你看这是什么？ 景文从一本厚厚的词典里面找出来一张纸，上面点点横横的，他直接拿出来给晴染看，晴染接过来看了一眼。摩斯密码。景文知道摩斯密码的，一听这个他激动地说道， 啊，这是不是一个数字？ 晴染摇了摇头。景文瞬间泄气，不过秦冉看了看循环播放的小提琴曲，若有所思地开口，应该是三。 三？ 景文跟白天天的队友还有秦修晨等人再度围过来。 这三又是怎么得到的？ 这两段小提琴曲用五线谱数字来表示字母，第二首跟第一首重叠的数字部分按照图形规划是二五六，用16进制来写的话正好是100，对应你的摩斯密码表是3。第二首跟第一首五线谱的重叠是数字部分256，16进制。景文抬了抬头，他看着秦闪， 你们学霸都学这些内容啊？ 秦闪一愣，为老师辩解，不是，老师们上课不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们老师都非常负责。 景文等人心想，乱七八糟。导演组已经完全沉默了，一直逼逼叨叨的副导演也突然失去声音。大厅内，白天天用了15分钟终于把六阶魔方还原好了。六阶魔方算是比较难的高阶魔方，难度要比四阶五阶魔方高出不少。普通人没有背过公式，连四阶魔方都很难还原。看到这一幕，景文表弟立马走过来惊叹道， 厉害。 白天天终于缓出了一口气，脊背上已经出了一层冷汗。他把手中的一张小纸条展开， 这是我拼完后掉出来的纸条。 他打开来一看，里面是一个大写的字母 H， 并不是数字。什么意思？景文看了看这个 H， 脑子里忽然蹦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。 哇，节目组该不会是让我们把魔方拼出一个 H 吧？天天，你会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